来，姑娘就会来。

山林。听见黄河歌，唱啊，哎呀呀呀呀，隔着那层层的白云哦，我闻见江南。

在您的目光下，我寄给您的信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啊，你放心吧，兵妈妈。